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向演员孟凡贵携福成酒业的全体职工在这儿祝您在今年大吉大利。 更将一汽大众飓风迪四 S 店祝愿1033的听众朋友们，在今年里抱着平安，拥着健康，揣着幸福，带着甜蜜，牵着财运。 金鸡报晓，新春到，北京家锤汽车大厂长江实业全体员工向1033的听众朋友们拜年了，祝大家新春快乐，万事如意。 把酒当歌，歌盛世，闻鸡起舞舞新春，干一杯酒业，祝您天天行大运，快乐过新年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老隐士石宝山发现下随梁根基深又聪明，这个人的前途不可限量，因此提议把他送到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，交给普渡普老剑客去深造。夏随良一呲牙，恩兄啊，人家那么高的身份能收我吗？哎，这你放心，普老剑客平易近人，一点架子都没有，跟我关系还不错，我就得厚着脸皮呀去哀求人家，我估摸着能有希望。就这样，哥俩收拾穿资路费应用之物，到了八宝云霄观，没费劲儿，真见着普老了。当说明来意之后，夏随良双膝跪倒，普老剑客是深感为难呐。他先让夏随良说了说身世，介绍了家庭的情况，然后又看了他的武艺。有道是有钢得使到刃上，夏随良就把平生所学全抖了出来了。普老看完点点头，认为石宝山说的不假，这个年轻人确实有出息，但是想收他为徒弟也做不到。他背着夏随良啊，跟石宝山说：“施主，你一片好心我非常高兴，但是我现在已经有了四个徒弟，我大徒弟白云剑客夏侯仁，二徒弟一字哪美女马凤姑，三徒弟就是寒江孤雁上云凤，最近经人介绍我又收了个老徒弟叫白老白一子。这不，白老刚到我的山上，我还没正式交给他能耐呢，你又给我介绍一个姓夏的，恐怕我承受不了啊。这样吧，我也不能让你白来，我有个亲师弟比我能耐大得多，他就是横推八百无对手，轩辕重出武圣人于和于九连，他出家在东海小蓬莱碧霞宫，我给你写封信，你把他呢领到东海小蓬莱，最好让我师弟收他为徒，他收跟我收 相差无几，你看怎么样？哎呀，石宝山一琢磨，人家蒲老剑客说的非常至诚，肯定有为难的地方。本来呢，人家已经有了四个徒弟了，再给往这儿送，这也交代不下去。如果于和于老剑客答应收，也是不错的事儿，所以就答应了。他们两个在峨眉山八宝云霄观住了20天，拿着蒲老的信又赶奔东海小蓬莱，哎，也没费劲儿见着于和了。于和一看有大师兄的荐举信，把夏翠良叫到面前，叫他练了一练，挺高兴，没费事就把他收下了，可把石宝山乐坏了。为了这件事儿，他回了成都一趟，把家里的财产收拾收拾，捐赠给东海小蓬莱碧霞宫3万两白银。为什么呢？表达自己的心意。就这样，于和把钱收下了，作为修建碧霞宫的用资。就这样呢，双方的关系处得不错。之后夏绥良就改了名了，原来叫夏继忠。夏绥良这个名呢，是武圣人于和给后起的，以后原来那个名就没人提了。于和于九莲让夏绥良住到旁边有个小庙叫金灯庵，故此后来他给送个绰号叫金灯剑客，就因为他在那儿住着，在那儿学的能耐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呀，于和于九莲发现夏绥良不但聪明，而且肯下苦功，老师是真教，学生是真学，师徒两个人吊着膀子在一块儿。就这样，夏绥良的功夫是大有长进，把于和平生的能为就掏过来10之7吧。就这样，于和当众宣布，夏绥良是我的顶门大弟子，将来我东海小蓬莱一切的事情都由他来执掌。所以呢，夏绥良的名誉也逐渐的被人知道了。转眼几十年过去了，现在都是老叟了，头发都白了，但是夏绥良跟石宝山的关系是始终未断。开始的时候，每逢年节，石宝山不管有多么急的事情，也要带着礼物到东海小蓬莱拜望老圣人，看自个儿的兄弟。也可以说，这几十年是石宝山花钱供养着夏绥良。有时候夏绥良啊是涕泪横流啊，跟石宝山说，哥哥，您比我的父母还要亲，在当今这个世界上除了您之外，我再找不到第二个亲人了。我这条命是您给我的，您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，这辈子我报答不了恩情，到了下辈子我也要补报大恩。简直把他感动的不知说什么好了。在最近十几年呢，老哥俩没见面，什么原因呢？年纪大了，石宝山也不爱动弹了，所以就没到东海小蓬莱去，但是书信仍然不断，派专人往那儿送钱。夏绥良啊也表示， 说如今你我弟兄都这个年纪了，我现在不缺钱花，恩兄啊，往后您甭给我送钱了，我一定抽时间到成都府去看望您，愿您千万当心身体，增福增寿，您呢最好多活几年，等着兄弟我好报答您的恩情。就拿这次的事儿来说，金灯剑客夏随良一路离开东海小蓬莱，赶奔三教堂石宝山，不知道离得那么远，消息不算灵通，那他怎么来了呢？原来啊，石宝山在家待着没事，心中有点烦闷，他这个徒孙云里金刚杜万就说，师爷您没事也出去开开心，领着我到四川峨眉山咱溜达溜达，你也给我介绍介绍那些高人。石宝山一听好吧，就领着他这个徒孙呢到了趟四川峨眉山，遇上了一字峨眉马凤姑麻老剑客。在闲谈之中，马凤姑就把金灯剑客夏随良的事儿做了介绍，说您看我大师兄白云剑客夏侯仁离开白云观赶奔三教堂了，据说跟金灯剑客夏随良双方很不睦，我们是本门本户，就因为听信一些人的谗言，金灯剑客要找我们报复。石宝山一听大吃一惊啊，心说这事儿怎么可能呢？夏随良的人品我最了解，又忠厚又老实，难道说老了老了他秉性脾气改变了？像这等大事你也应当事先跟我打个招呼，咱哥俩商议商议。哎呀，他一听马凤姑的介绍把他吓了一跳，弄不好不定得出多少条人命。老爷子一想，我再腿脚笨，再不爱出门我也得去一趟，无论如何找着夏随良我好好解劝解劝，我相信他能听我的话。就这样他离开四川峨眉山，带着徒孙起身赶奔三教堂，这就是他来的经过。可是爷儿俩初次到了山西华山脚下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老头找个地方先住下，让云里金刚杜万去找找三教堂从哪进从哪出，最近有什么变化没有。这位啊是个愣头青，到了街面上他这么一扫问，好嘛，老百姓张嘴就是白眉大侠，闭嘴就是玉面小达摩，把这些人说的是神乎其神呐、啊！这云里金刚心里头有点不服气儿，心说哪冒出个白眉来？他有什么能耐？难道那能耐能超过我吗？哎，我师爷那是叱咤风云了不起的人物，何人不知啊？威震巴蜀，气吞山河。那跟八十一门总门长那都是朋友，我道德这个徐良，会会这个小达摩白云瑞，看看咱们究竟谁高谁低。其实没仇，这就是年轻人好胜，结果巧遇山西宴，他这才装劫道的，结果一伸手他不如徐良，脑门子上还挨了个包。可是这人有一样好，直出直入，不说瞎话，等回来见着他师爷如实地把经过讲了一遍， 让老头狠狠地训斥了一顿，说你呀，一辈子不带有出息的，你没事净捅毛蛋，这回知道厉害了吧？哎，幸亏你跑得快，你要跑得慢，如果被人家把你伤着，你上哪儿诉冤去你？可是说到这也算为止呗，他又没有恶意。这爷俩把账结了，起身奔三教堂。无巧不成书，正好金灯剑客夏遂良跟开封的人在山门外开战，让老头给赶上了，这才出头露面，哥俩相见。要不夏遂良对于石老剑客怎么这么恭敬，为什么抱着大腿哭，这是有原因的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哥俩见完了面，石宝山把眼泪擦了擦，兄弟，哥哥跟你直说吧，一路之上我全调查清楚了，这个事儿不怪人家开封府和上三门呐，全怪莲花门的人，你是听了坏人的话了。贤弟，能不能听老哥哥的话？我提三个条件。一，什么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呀，给我取消。酒无好酒，会无好会，明明是一座杀人的战场，你不能干这种事，他们爱谁举办谁举办，与你无关。第二件事，跟开封府上三门的人从今而后和好，你们是本门本户，何必自相残杀呀，你往后撤几步承认个错，这事儿完了。第三，你跟小建模这事情，你们俩没有私仇啊，都是门户之见，况且还不怪人家，这个仇你不需再提报了，这是你自己找的。如果你能眼里有你这哥哥，听你哥哥这个劝解，那么我当年救你就算没白救啊，兄弟能听不？夏遂良连奔都没打。哥哥，您说话就是圣旨，小弟绝不敢不听。慢说是这三个条件，就30条、300条，我一定是遵命照办。好兄弟，哥哥没白疼你。要那么说，你现在马上就行动吧。哎，夏遂良啊，跟谁也没商议，从地上站起来，把眼泪擦干，冲着白老、白一子、蒋平、徐良众人一抱拳，各位，实在是对不住的很呐，方才我们哥俩谈话，各位也许能听得见，我老哥哥说话我绝不能不听。现在我正式宣布，从现在开始咱们双方不是仇人了，千不对万不对都是我的不对，我向各位赔礼认罪，将来有了机会我还要登门去请罪，任凭各位发落。这个烂摊子事儿挺大，我回三教堂还要料理料理，请各位容期缓限，我也不请各位到三教堂吃茶了，咱们改日再说。众位请回吧，如果你们还有哪些要求可以派代表提出来， 只要夏某能办得到的，我是尽力而为。说着话是一躬到地。哎呀，大伙一看，真是事出意外呀、啊！没想到这老头这么大的威力，来了啪啪啪啪啪几句话，满天乌云散了。夏遂良还承认错了。事情就是这样，双方不让步，越来越激烈，有一方让步，这劲儿就缓解了。那么大的金灯剑客当众赔礼，这帮人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因此蒋平代表开封府满口应承。夏老剑客，您太客气了，单巴掌拍不响，事从两来，不能怪一方面，我们也有不对之处，还望夏老剑客担待。要这么说，我们暂且回归沈家庄，您有事也可以到沈家庄去找我们。再见再见，来啊，收兵。三侠五义，小五义，老少英雄离开三教堂回归沈家庄。按下他们走了咱不说，单说夏遂良恭恭敬敬的来到石宝山近前。老哥哥，您看怎么样？小弟我这么做对不 对？这就对了，哥哥我心里非常痛快。 老哥哥，您请到三教堂休息休息，多少年不见了，我有很多话还得跟您谈谈，您看如何？我正要讨咬。就这样，夏遂良陪着把这爷俩让进三教堂，然后命人准备酒宴给哥哥洗尘。这哥俩谈不完的心里话呀，可是他们俩是比较亲近，而其他的人就不一样了。五音剑客庄子琴，绝命剑客叶秋生，学手飞廉江红烈，大堂主方天化，二堂主詹峰，以及受了伤的卧佛昆仑僧、九头神雕纪成达等等，一个个是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，心怀不平，心说夏遂良，你就这样做了决定了，合着我们白费劲了，让你一句话让我们来个彻底的失败啊！你认错我们不认。可又一想，夏老剑客背不住另有打算，我们不能操之过急，看看他最后的结论是什么。所以这些人心里头虽然不痛快，表面上不敢流露出来，都在旁边站着，在这听信儿。一夜晚景无话，到了第二天，吃完了早饭，夏遂良吩咐一声：“来啊，召集所有的众人到议事厅，我有话说。”这回人头来的非常齐呀、啊。就连不管事的小和尚、小老道、打杂的、送信的也关心这个事儿。屋里院里都挤满了人，大家静悄悄的在这听着。卧佛昆仑僧呢，虽然伤比较重，经过一夜的恢复，吃的药又好，这家体格又壮，现在拄着拐杖也能下了地了。因为他关心这件事儿，叫人扶着也参加了。夏遂良一看人们都来齐了，清了清嗓音，各位还有没来的？没有，没有了，都来了。好吧，我郑重的向大家宣布一件事， 上三门也好，莲花门也好，究竟谁对谁不对，我现在不想去评论这些事儿。我只知道我这一次离开东海小蓬莱有点草率，我偏听偏信，脑袋一热，不问青红皂白，我就来到三教堂。我老哥哥说的是一点都不假，昨天晚上后半夜我没睡着觉，扪心自问，我觉着这责任在我身上。咱们在座的有三山五岳的英雄，各门各户的好汉，不远千里前来帮兵助阵，我表示万分的感谢。各位啊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去，所有的一切损失均由我夏绥良包赔。往后有用各位的时候，我一定登门前去请。这次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就算这么地了，我也不召开了，请各位担待。至于过去的事情，究竟怨谁不怨谁，由你们自行解决。我现在就要回东海小蓬莱前去领罪，我还不知道得个什么结果啊！但是就是我把命搭上，我是咎由自取，怨不得旁人。各位会散了以后，咱们大家都散散吧，希望各位好自为之。别忘了，但能容人且容人，冤仇一解不一结呀。我没别的话可说了。夏绥良说完了，转回身问石宝山老剑客，大哥，您听我说的清楚不？清楚，很好。兄弟，你哥哥这一趟算没白来呀。你放心，哥哥我陪着你上东海小蓬莱，如果老圣人要怪你，他先怪我。无论如何，我也恳求老圣人手下超生。话刚说到这儿，昆仑僧就有点不干了，这老家伙气得脸蛋的肉嘣嘣直棒啊，嘎吱吱是咬碎槽牙。他一看大堂主方天画、五音剑客庄子琴挨着他最近，他伸手一拽这俩人的衣服，这俩人哈下腰呢，因为他在这坐着呢。什么事儿？弥陀佛，各位，难道说咱们就这么散伙了吗？咱的仇就不报了吗？你们几位得说话呀，推开。夏老剑客做的决定谁敢违背，我们也不敢言语。 哎呀，蠢材，你们不敢说话，我敢。各位闪闪，金灯大剑且慢，小僧 以史为镜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金灯剑客夏绥良当众宣布，他要退出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，回东海小蓬莱去请罪。其实夏绥良啊，真这么做呀，就对了。不但满天的乌云散了，还得少死多少人。但是，您别忘了这句话：不怕没好事儿， 就怕没好人。夏随良手下这几个帮手不是东西，特别是卧佛昆仑僧，这老家伙大吼了一声，当众竹篮呢是120个不同意。他不但不同意，而且指着石宝山老剑客的鼻子嗷嗷狂叫，说石宝山就是我们莲花派的仇人，他能起到开封府不能办到的作用，他是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揍，拆咱的台呀、啊！甭问，他突然来到三教堂，暗地里一定是跟开封府的人勾搭连环，接受了人家的好处，不然他怎么能说这套话呢？仗着他对你有点恩情，这叫以大压小，拿情面压人。夏老剑客，无论如何你可不能听啊！他这话还没等说完呢，就气坏了石宝山。老人家把桌子一拍就站起来了，昆仑僧闭嘴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本来我是找我兄弟来的，跟你咱俩不犯话，你别觉着你是莲花派的派主，其实老朽耳朵里早有你的臭名。我且问你，你徒弟郭长达为什么死的？还不是因为他刚愎自用自己找死吗？你是他师父，你也不问青红皂白，就知道报仇啊报仇，到处鼓动是非，唯恐天下不乱呐、啊！要没有你的鼓动，我兄弟夏随良能离开东海碧霞宫吗？看来你是个十足的罪魁祸首啊！随良啊，你跟这种人一定要断绝往来才是。昆仑僧想伸手，但是心有力不足，把这老家伙气得一扭头，拄着拐杖归队了。他煽动无烟剑客庄子琴，这个庄子琴呢跟昆仑僧的关系比别人近这一层，昆仑僧出的主意他都听，两个人就定了一条诡计。可夏随良呢也没好说什么，心说我已经做出决定，就万无更改之理。一看昆仑僧归了队了，认为他没词儿了，也没加防备，所以夏随良站起身来，陪着老哥哥带着云里金刚杜万转身往外就走，要回东海小蓬莱。当老剑客石宝山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还没等出门的时候，无烟剑客庄子琴嗖一下就跳过来，以猛击夺速之法举起一掌，是直击石宝山。石老剑客那也是有能耐的人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面风，就觉着背后恶风不上，但是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。哎呦，他只好闭住一口气尽量往旁边闪，结果后背上重重的挨了一掌，啪，把石宝山从屋里头打到院里头一个跟头摔倒在地，再看是人事不行。与此同时， 绝命剑客叶秋生往上一闯，上头一晃，底下一脚，把云里金刚杜万踹了个仰面朝天，用点穴之法也给点住了。事出突然呐、啊，金刚剑客夏随良就是一愣，啊，你们这要干什么？这时方天画、詹峰、血手飞廉、江红烈、九头神雕、纪成达全过来了，围着金灯剑客夏随良跪倒了一圈。师兄，金灯剑客请恕罪，我们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啊，恐怕您那是气坏了，由于事先没法跟您商量，我们不得不背着您下手啊，这个石宝山是绝不能留着，把他留在世上对您没有半点好处。如果您回了东海小蓬莱，试问老圣人能饶得了你吗？你别看石宝山在这说给您担保，替您说好话，那顶个屁，您要回去如同自己入了虎口，再想出来就难了。况且咱这架子已经支上了，只有往前进，不能往后退了。往前进就能打出一片天下，往后退就是万丈深渊。老剑客，您可不能走啊！把金灯剑客气得脸上肉嘣嘣直冒。你们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扭回头，他看见绝命剑客叶秋生过去一马，把那衣服给他薅住了。好啊，谁让你动的手？你请示谁了？你经我允许了吗？你知你打的是谁吗？那是我救命的恩人，你欲炫我于不义之中，我岂能容你？喂，夏随良举起巴掌就要揍叶秋生，绝命剑客把眼一闭，头一低，连动也没动。但是昆仑僧能干吗？过来把夏随良的胳膊给抱住了。老剑客千万你要打你打我吧，这主意是我出的，我们可都是为了你好啊，如果您不出气的话，你就把我打死得了。你想在场的众人没有一个身份低的，那不是门长就是派主，给夏随良这么一跪，苦苦的哀求，夏随良这手也软了。嘿，我倒霉倒到你们身上了，滚，都给我滚开！众人从地上站起来，往两旁一退。夏随良赶奔石宝山，抱在怀里一看，老哥哥人事不行，摸了摸心口、鼻子，还有热乎气儿，号了号脉，也没有生命之忧，证明刚才没打到致命的地方。而且石宝山有气功，也躺了一下子，不然呢，这一巴就砸死了。哎呦，夏随良想，这怎么办呢？我对不起我老哥哥呀！赶紧命人调治伤症，给吃了最好的丹药，包扎了伤口。这云里金刚杜万没受伤，就摔了个跟头，点穴给点住了，把穴道给破了，也就没事了。宋万等明白过来，搂着师爷放声大哭，可这阵他一句话也说不出。夏随良倒背着双手在屋里头转来转去，转去转来，心说这怎么办呢？后来一想啊， 昆仑僧这么做也未必不对呀、啊。我真要回了东海小蓬莱肯定没好。既然已经发生这种事了，干脆就逆来顺受吧，爱怎么地怎么地吧。终于自食其言，把他说的那些话又取消了。夏遂良把牙关一咬，心一横，想了想，无论如何对石宝山我得对得住，人家对我太好了。他跟方天画商议，最好准备一辆车，派专人护送他们爷俩回四川成都府。我欠人家的钱太多，我攒在三教堂借用一部，你们呢，管是金子还是银子呢，给我凑10000两，让他老人家烧回去。只有这样，我这心才能安定一些，不然的话我闭不上眼睛啊。方天画点头答应，给凑足了10000两白银，然后又给准备了一辆牛车，还把这牛车铺得喧喧呼呼的，轻轻的把老剑客石宝山架到车上。这阵的石宝山用药之后比刚才强多了，眼睛能睁开点了，但是话还说不出来。夏遂良又在三教堂找出一个和尚一个老道，这两个人对医道非常精通，让他们俩沿途护送，及时给服药。这两个人也答应了，带着药箱子药包应用之物。方天画找出四个和尚四个老道，其中还有一个俗家是赶车的，一共12个人护送这爷俩。一切就绪之后，夏遂良啊一直把车辆送到华山脚下，跪倒在车前，恩兄，小弟对不住你呀、啊，怎么办呢？事过之后，我一定到四川成都府去跪门去。那时候杀剐存留，任凭自便，哥哥希望你体谅我的苦衷，恕小弟不远送了。说完他一摆手，车老板把鞭子一晃，我啪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牛车开动了。夏遂良等回了三教堂议事厅，唉声叹气，是紧锁双眉，寻思下一步怎么办，这个残局怎么收拾。看来不召集三教81门英雄会是解决不了问题了。安下他咱不说，单说这辆牛车本来他的动作就缓慢呢，一直轱辘到中午还没离开华山地界，正往前走着呢，这个地方叫老牛湾，左面是万丈深渊，一眼看不见底，这边有个盘山道，这车走到这儿就格外加着小心。车老板不敢在车上坐着，下来牵着这老黄牛一步一步往前蹭，其他的人都跟在车后。牛车上边就俩人，一个是受了伤的石宝山，另外就是云里金刚杜曼，在这保护着师爷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突然听见老牛湾的对面三楼楼胡哨一响，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，蹦出十几个人。这十几个人一个个是青纱罩面，看不清武棍， 这帮人全愣了，爷爷，这事儿可真新鲜，正当中午怎么遇上劫道的了？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儿。所以为首的一个道士对前边这些蒙面人就喊，哎，老和尚，我们可是三教堂的车呀，请各位高抬贵手，让条路吧，我们堂主就是方天画真风啊。寻思跟他拉个拉个套套近乎，哪知道这帮人吃生米儿的不停歇，往前一闯就吓得家伙是见人就杀，见人就宰。护送车辆这些人由于事先毫无防备吃了亏了，结果这个惨劲就甭提了。哎呦哎呦哎呦哎呦，好啊好啊，打吧，屁屁屁屁屁屁屁。按钟表说不到一分钟就结束了战斗，这十二个人无一生还，全死在屠刀之下。不单这样，他们把车给周翻了，把石宝山从车里给扣出来了。云里金刚一个没注意往旁边一跳，他忘了旁边是山涧，绕一下大头朝下折到山涧里去了。这帮人往上一闯，看了看石宝山，拽出短刀不容白说，扑这一刀把石宝山的人头给砍下，差点差点刀断了气儿了，他们这才放心，把这些尸体全都扔到老牛湾山涧里头，把车也周下去，然后捧了点沙土把血迹给盖上，然后进树林不见了。这件事儿干得干净利落，而且一点风声也没走漏。如果没个人见证的话，那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可事也凑巧，那位云里金刚杜万虽然说在山涧上掉下去了啊，不该着他死。这山涧有一道石缝，长出不少树来，七扭八歪的。其中有棵松树，这棵松树像个大手掌一样，探出多远去。每一年在换季节的时候，刮下不少树叶子来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。这树叶子铺的都有四五尺厚，富有弹性，正好这位云里金刚掉在这上面，不然就粉身碎骨了。可虽然说没摔着他，把他也吓昏过去了，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杜万才明白过来，抬头一看，哎呦娘哎，我这怎么在半悬空呢？离着石拉子上边有四五丈，往下一看深不见底呀，把他吓得脖子直冒凉气。后来他一想，对呀，方才我们在行进当中发生了不幸，哎呀，我师爷怎么样，我得上去看看。他听了听上边没有任何声音，一摸这怀里头有飞抓百链锁，还有一条长绒绳，练武的人和夜行人离不开这东西。他把两赠东西接在一起，这就好几丈长啊，费了九牛二虎的劲，抓住树根一点一点往上爬，一步一步往上倒，最后终于脱险到了老牛湾平地。云里金刚一看，怎么一个人都没了？可仔细往地上一看，到处是血迹， 你说那沙土能盖得住吗？这只全透出来了，他就知道不好了。哎呀，师爷，哎呀，师爷啊！哈哈，心说那些蒙面人是谁呀？跟我们爷们有什么仇啊？为什么手这么狠，杀的一个不留啊？是三教堂的？不对，三教堂的人能杀他们自己的人吗？除了我们爷俩之外都是他们的人，不可能。哦，明白了，开封府的指定是三侠五义，我跟你们玩不了。对，又想不对，开封府能干这种事儿，从来没听说过。那么究竟这帮蒙面人是谁呢？怎么想也想不起来。后来这位云里金刚一想啊，得了，我也不回三教堂的，我呀上沈家庄吧。那小矬子姓蒋的说过，他们回沈家庄听信儿，我到那去问问，是他们干的吗？要不是，我就到那告状，给我师爷报仇啊！我连个尸首都没见着啊！就这样，撒脚如飞，赶奔沈家庄。话分两头，单说蒋平、徐良众人。昨天嘛，回到沈家庄，蒋平的心都提到嗓子眼，恐怕家里出事儿。结果砸开门一看呢，心放下了。那个飞天魔女没回来，沈家庄平安无事。他进屋的时候，白云剑客夏侯仁刚吃完饭，连那陈仓和尚也用了饭了，看来两个人什么事都没有了。四爷的心这才放下，老少英雄过来给白云剑客和陈仓问了好，彼此见过。白云剑客十分关心呢，问蒋平，你们到三教堂究竟这事怎么办的？蒋平代表大伙把以往的经过说了一遍。哦，无量佛。白云剑客眉头舒展呐，认为遇上贵人了，要不是姓石的这个老头露面，不定得死多少人呐。看来有朝一日咱们得好好的感谢他。大家听着非常高兴，从来没有吃这么一顿痛快饭。房树安一边吃着一边翻母狗眼儿。徐良看出来了，发错啊，你又想什么事情？ 干老，我觉得这个事儿不能了结的这么痛快。 哦，你根据什么这么说呢？ 是啊，那个石老头是不错，是好人，这一点敢肯定。看那意思，金灯剑客夏随良也真听他的话，也没说假的。但是啊，您别忘了，夏随良身边那些人可没有好东西呀、啊。你挨个数吧。放电话沾风暂且不说，母烟剑客庄子琴、绝面剑客叶秋生、九头神雕纪成达、血手飞廉江红烈，一个比一个损，一个比一个坏，特别是那昆仑僧，他能甘心吗？因为这个事儿直接跟他有关系，这事儿也完了，郭昌达的仇就报不了了。他们能不能左右夏随良这事儿再变回来呢？ 你说的有道理。 大伙一听把筷子也放下了，认为方叔安说的有道理，众人就议论开了。最后蒋平说，这么办吧，大家别胡猜，咱们临结束的时候我说的好，我们回到沈家庄听信儿。 明天最好派个人到三教堂去看看夏随良走没走，那帮人散没散，要真散了呢，人家话付前言，咱就猜错了，要没走，事有变化，咱们好事先做个准备。大伙一听蒋平说的对，这顿饭吃完了，把筷子碗收拾下去，大伙坐在屋里正在闲谈呢，门上人跑进来了，哎，徐三将军，有朋友要见您。徐良就站起来，啊，哪一位？嘿，您出去看看吧。这位可有意思，您嗷嗷直叫，说跟您是过命的交情，谁也不找，就找您。徐良一想，这谁呢？等来到沈家庄门前一看呢，可把他乐坏，来者非别，这是海外的野嫂王立元。徐良心说，我们正在用人之际啊，这老剑客来的正是时候，如果早来两天，那三教堂就热闹了。徐良赶紧跪倒给王元磕头，老曾家您这是从哪里来？哈哈哈哈，梁子起来起来起来，哎呀，我这人无拘无束，来无踪去无影，我记得咱分手的时候我说得清楚，到了关键的时候甭你找我，我就找你了。不是三教堂要开什么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吗？这热闹哪能缺了我呢？我算计着你人手不足，特来给你帮忙。欢迎老人家，赶紧往里请吧。徐良把王元让在里头，和大伙一开始王老剑客起身相迎，都是老熟人了，见面非常亲热。这王元口快舌长的人，心里有什么嘴就说什么，而且从来都是高音，大说大叫，大山大笑啊。可他这一来呢，屋里充满了生机，大伙觉着非常痛快。后来王元一听啊，三教堂的事结束了，他觉得有点泄气，嘿，便宜了夏随良，我要早来一步，非他妈把他脑袋拧下来不可，让他捡个便宜。这话刚说完，院里头有人一阵狞笑，这笑声叫人听着蛤蟆根都发炸，哈哈哈哈。王元，你吹什么大牛？夏随良虽然不在了，还有我呢。众人闻听是大吃了一惊。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，你看过了许多美女，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，你品尝了夜的巴黎，你踏过下雪的北京，你收集书